岁来千盼，心情嘛轻松，心事就无半项。日出好天，花开长红，哪通怨叹人生无望？社会可以赞的路工，每日的路动，拼经济来起航。朋友小天，互相帮忙，相信总有圆满一天。为前途冲啦冲啦，只要打拼，一切也袂想换。结局好也散车到好天啦，只要咱若用心过生活，啥物都唔惊。为前途冲啦冲啦，成败除了打拼，运也是呀。世事多变，只有哪做哪看。希望相随成功的条件，无拼袂出名。